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2，欢迎您依然锁定 FM 982，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18点钟和您准时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彤。 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放了一段爱如潮水别有用心啊，今天来到的是有广院张信哲之称的张彤。 我听了之后心情非常的矛盾和复杂，不知道大佐怎么想的。 但是今天同时来到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大有来头的，今天要跟你对抗一下的小鲜肉了。 对， 发现真的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来的都是一些青年人，特别的有朝气有活力。 是的， 让我们来欢迎96年的小鲜肉，今天我们的嘉宾音乐爱好者孟彤。欢迎 孟 彤。 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Hello， 大家好，我叫孟彤，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然后今天跟大家来做客，然后就是跟大家随便聊聊唱歌的感受啊，关于一些别的大家都可以随便问我， 哎， 都可以。 是的，哎，孟彤对于我们节目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嘛，随便来聊一聊。是我们就是一档电台 KTV， 邀请众多的音乐爱好者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自己的歌喉，同时也可以分享音乐生活。在这里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除了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那么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来填写这个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节目了。 是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哈，同样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当中，来看一看今年95年的小鲜肉，由广院张信哲之称的张彤，以及我们今天的96年的小鲜肉，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孟彤。孟彤，从你就是自己唱歌这么长，有没有人说你比较像谁啊？不管长得还是声音， 就由我引发了一个话题。 对， 好像还真没有，大家就没觉得 就是你自己，就是我。 对对对，不一样的烟火， 自立一派了哈。 是，今天来到我们的唱吧火星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呢，已经有朋友笑语发过来嘻嘻嘻，还有好多朋友已经关注了我们这次直播，分享了这个界面。今天一开始呢，孟彤也是跟大家说了，随便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丢给他问。同时呢，孟彤也号称自己哈，就是老歌新歌都会唱，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开放点歌环节。你想要听今天的嘉宾为你现场清唱什么歌曲呢？一开始 在我们的平台上点歌哈，只要我们嘉宾会唱的话，都会 都可以唱 的。 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让孟彤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征服大家。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刚刚我们看了孟童的一张非常阳光帅气的一张自拍照， 是大家如果在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哎呀，这应该是在出海坐在这个游艇上，然后笑得非常的灿烂。我特别喜欢这种阳光大男孩的感觉。这什么时候啊？ 这是就是今年的冬天。 今年的冬天。 这在哪里拍的？ 这在三亚拍的。 三亚拍的。 对对对。 嗯， 你这笑容也像三亚的阳光一样灿烂。 是， 谢谢。 就是鲜肉独具的一种活力。 对。 但是我会发现，哎，鲜肉今天给我们的歌单略老派呀、啊，为什么会 有一种反差萌，对不对？ 可能是、 哎、 可能是老歌新唱吧。 嗯，那我们还是抱有一点点小期待哈。今天第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长镜头》。 镜头。 那英的原版。 介绍一下吧。 好的，就是、这首歌是杨宗纬在《我是歌手》我的舞台上翻唱的那英的长镜头、然后我比较喜欢杨宗纬的声音，其实我听的最多的基本上就是杨宗纬的歌，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时候有会听女生的版本，有的时候也就是我喜欢比较抒情一点的歌曲，不太适合摇滚、 长镜头就很抒情， 没错。 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一个摇滚小子啊，一开口确实也征服了很多人、不过好多人就是吃这种抒情慢拍的一套，所以看看孟童的长镜头能否征服你呢？ 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捉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冲动，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雨季总那么远激动， 有杂音，你怎么好刺刺？ 是我们感觉好像这个麦有一点点问题哈， 对对， 来帮孟童临时调换一个麦，好不好？ 好， 来辛苦一下张彤，帮孟童临时调换一个麦。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帅气的大男孩哈，是来自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今年已经是大三的一个学生了，20岁，也是喜欢流行音乐演唱专业，曾经参加过多种歌手大赛，平时呢非常的喜欢运动和唱歌，也比较的喜欢旅游，但是他不上课的时候就一般就会去琴房去练歌，而且性格也特别的随和，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把这种好的性格展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那今天呢，哎，孟童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开始先声夺人给我们准备的是一首来自杨宗纬翻唱自那英的长镜头哈，刚刚稍稍调试了一下麦、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这一首长镜头，看看孟童的演绎。 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摆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雨季总那么有系统，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摆弄，满足好奇的瞳孔，突然间轰隆，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雨季总那么有系统，哦，我们的回忆没拍下 借口就不必追究。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于是爱看风筝被摆弄，满足滑稽的瞳孔。突然间红楼倒也是仁慈的一种，不忍心看风筝仍被摆弄，与其总那么有系统。追求 我们感谢孟童，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挑战新歌声这次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96年的小鲜肉孟童为您带来的一首《长镜头》哈， 太惊艳了！ 哎，这首歌曲感觉被你诠释的有点千回百转的一种感觉。 是的，我原来听的是那个那英版本的，因为已经比较的就是那种就是悠扬的，然后他那英本身唱的就比较的就是绵长，让人感觉就是丝丝入扣那种。 嗯， 结果孟童觉得一个96年的小鲜肉啊，展示的也是那么的动情，我觉得非常难得。 是，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正在火星直播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有好多人来给孟童点赞了， 送了礼物了。 麦兜一号在问说，这是谁呀？这是我们今天的来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孟童。 对， 然后他说，哎呀，这些真好听。还有笑语，他也给你点赞，送出了小火星，包括俊贤， 谢谢。 是，还有麦兜一号说我也想唱，想唱当然可以来啊。如果您是在北京地区的话，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您可以把自己报名的资料发送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982魔力工厂， 是在下方留言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收到一个推送了，具体怎么跟我们栏目取得联系。那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呢也没有关系，可以在唱吧上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录制好，然后也可以把链接发给我们，说不定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演绎了。 没错，总之各种方式都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刚才孟童也是展示了一个他个人非常喜欢的给咱们推荐的一首歌，叫做《长镜头》。这《长镜头》我也了解到说这是蔡健雅写给他的一首歌。 是， 当时蔡健雅写了七八首歌给那英，那英独选了这一首，看了这首歌也是的确有他自己的魅力所在。 哎，独具慧眼，确实这首歌你听到之后会觉得既有那英的感觉也有谭雅的感觉。 没错， 今天听孟童唱完也有孟童的感觉。 对，果真是独树一派的人。 是，麦兜一号在问说982不是电台吗？是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就是电台啊，但是现在电台可高大上了哦，我们是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全国第一家融媒体电台，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 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一档电台 KTV， 邀请众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可以来到电台当中一展歌喉。所以说我们也是和唱吧独家合作，在火星直播上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0分，大家都可以在活力982的这个热门平台上看到我们。 这是一个爱唱歌的人集聚的平台，希望各位多多参与。 是， 那么我们刚刚是唱了这首非常动情的长镜头。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展示一下孟童其他的一些音乐类型啊，音乐的爱好啊等等，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深入的挖掘进入今天我们的魔音秀。除了好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刚刚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帅气的小男孩，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孟彤。再一次欢迎孟彤。 大家好，大家好。 哎，刚刚那个低着头在干嘛啊？这张照片 在吃东西吗？ 捏那个饭团呢？ 捏饭团， 捏饭团啊！ 嗯 啊， 这个打扮跟第一张的那张图片的阳光帅气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对比一下哈。 对，第 一 张是阳光的，第二张是 这感觉就是大片写真类的。 对， 这个就是暖男类的。 暖男，对，非常的这个像这个偶像剧里面的欧巴。 哎，对，平常就是朝这个人设方向去发展的吗？ 嗯。 但给你三个词语吧，来形容一下自己的人设。 好的，好的。 三个关键词形容一下自己。 人物设定。嗯， 对，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给大家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嗯，就是我还是比较就是细心， 细心， 细心。 然后， 哎呀，不好意思夸自己， 就是，对朋友之间还是比较 义气， 对，仗义， 仗义， 然后还比较随和。我这个人就是大家说什么都可以。 细心、仗义、义气，哎，感觉确实是一个暖男的一个设定哈。但是既有侠义情怀，哎，俊贤给你送了一个桃花符哦。 谢谢，谢谢大家。 刚刚在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卓琳也发过来说真棒，给你竖起了大拇指。还有吃瓜群众也说了 hello hello， 再给你打招呼。 对，喜欢你的朋友不要太多了，特别多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还是进一步再聊一聊孟彤他的音乐世界究竟是如何的。我。其实非常非常想了解一下咱们作为同龄人哈、 好，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 一个问题就把我划出去了。一刀、哎、 我们一起来， 一道屏蔽门是吗？ 我们一起来，就是我平常比较听的多一点，就比较抒情一点歌曲。我不是特别喜欢听特别摇滚类型的呀。然后因为我觉得 比较喜欢走心的。 对，走比较走心。对。然后听的可能是比较有的老的歌，也有新的歌，就是都可以唱，都可以唱。 哎，还有俊贤又给你发来了思念是一把刀哈，又来点赞在我们的火星直播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 谢谢。 同时 Shanken 这位朋友也在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平台上发过来说，哎，帅，而被俊贤被 孟彤 圈粉，这是俊贤是粉丝啊。 对，这也是我们可以看的广播的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看看嘉宾长什么样啊。 哎，随时可以给他点点赞。是的，如果您现在在路上开车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看到我们了。是，刚刚的孟彤也说了，自己新歌老歌都会唱， 都会唱。 通常像你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哈，我泛指张彤还有孟彤， 不要只有我们，静瑜咱们是一起的。 但我发现你们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年轻的，就是一些声音。可能我会觉得说96年的小朋友会不会你们就是喜欢听 TFBOYS 比较多，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麦。 静瑜其实那是00后。 对， 那是00后比较多。 对对对对。 那你就哎，我想问一下孟彤，你觉得就是你印象中的老歌应该是大概是谁的 老歌？邓丽君。 慎重啊，慎重、 啊、这个确实算老歌，这个确实算老歌。你只要不说周杰伦，我觉得自己都没有被戳到。 因为妈妈比较喜欢听邓丽君的歌那会儿，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就是妈妈在车上放，然后我就都学会了。就 哎，这个算音乐启蒙吗？就小的时候怎样发现自己对音乐感兴趣？ 就是我听到歌就会特别安静，就不闹了。 哇，这么乖啊。 哎，那是不是跟我小时候特别像？我之前也说我的故事也是每次我一闹的时候，就我爸妈就把我放到那个 收音机 旁边。 我想听的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我记得那会儿都是什么张宇呀、然后后来上了小学快幼儿园那会儿就有羽泉了，就开始学。对，那会儿非常喜欢羽泉。 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小的时候在妈妈的车上最喜欢唱谁的歌？会唱的歌， 或者说听到的最熟悉的一首歌？ 听到最熟悉的一首歌，其实这真的是邓丽君的。 邓丽君 妈妈就很喜欢邓丽君，因为我妈妈给我的唱 日君在 来。静瑜姐唱的也挺好听的、很甜啊声音。 是，但是确实算是在妈妈的车上啊，开启了孟彤的音乐启蒙。那之后呢，就是妈妈有发现，哎，居然宝宝自己在听到歌曲的时候就不哭了。这就跟现在小孩子喜欢闹的时候，你就给他手里塞一 iPad， 给他调一什么这动画片就可乖了。 对对， 就发现说听歌就不哭，这挺神奇的。所以有没有刻意把你往音乐方面去培养呢？ 就是本来是我一直上的，从我初中高中上都是文化课，然后重点初中， 普通高中， 对对对，普通高中，就学习就一直是学文化课，然后后来 我坚持，我突然就是特别喜欢这些唱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就是校园歌手大赛，然后我就刚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然后后来就得了两届的冠军， 蝉联两届， 对对对， 太不容易了。 行，我再给你仔细重复一下哈，我就是想试一试的心态，结果就拿了两个冠军， 而且是蝉联， 就是一个不小心。 这两届跟你一起参加的同学，此刻心态滴血。 跟你同届的同学觉得我没有出头之日了，真的，风云人物了，也是当时的啊。 哎，就是特殊的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在同龄人当中，或者说在同辈的当中，就算是佼佼者哈。 也没有，就是还在学习。 这应该是孟彤的好朋友吧？王蒙来到了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 的 直播间当中。 高中同学， 这你不好意思自己夸自己，有人来夸你。王蒙说：“哎呦，帅哥，学习厉害着呢。” 两边都不耽误。 对，不仅仅是这个唱歌厉害哈。哎，那还记得当时比赛的时候唱的是哪首歌曲吗？ 嗯，比赛的时候唱的是。就是再回首，还有趁早，就是比较老，真的是比较老的歌曲， 真的是老歌。 你别这样，开车在听我们节目，很多的八零后、七零后，但他们也很喜欢你带来全新的演绎，就是新人对于老歌的一种演绎。那趁早或者再回首，哪一首可以随机给我们来一段呢？ 都可以。 哎呦，这都可以啊！今天 就喜欢这样直率的。 开放点歌了，我们火星直播上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已经来了，赶快抓紧时间哈。那你自己挑一首吧，来，我们音乐。 手来一首， 对，我们就 清 唱。好， 那就再回首吧。 好，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今后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哦，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我是真忍不住 给他点赞了，给你打断了，因为这个在我们火星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俊贤是给你连接了12个棒棒糖，哎，表达他对你的喜爱。 谢谢 孩子太实诚，就说随便唱两句，一整段都出来了， 副歌全唱出来了。 而且他第一句唱出来的时候就有点担心，因为他唱的比平常男生的调高一个， 高很多。 对，所以我特别 我根本加不进去， 是不是一紧张唱高了？哎，结果人完全就是人家自己能 hold 得住， 他特别的自然，我根本听不出来说有的人唱的过高，或者说唱的太长的时候，可能气会不匀，会一直大喘气，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出来。 笑宇这个朋友他刚刚说，哎呀，刚刚停电了，就少看了一节儿，后悔。 赶紧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每期节目结束了之后哈，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点击视频直播当中有一个动态，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回放了。可是刚刚呢，俊贤给你连接了12个棒棒糖啊，他还点了一首歌，点了一个思念是一把刀。我觉得应该没有这种，应该是思念是一种病吧。 我只听过，对，我 思念 是 一种病，可以吗？可以来两句吗？ 好的，因为我好久没唱了，我就试着唱两句吧。 你这随便试试，就比我唱的好多了。 没关系，大家特别喜欢听你唱走音或者唱跑音。 好， 当你在穿山岭月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午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头的脾气。我思念是一种病，我思念是 一种病，神经病。 神经病，自己改词了。 现在俊贤在连击哈，已经16个棒棒糖了，但是还没有一个停止的迹象。 哎，太喜欢了， 确实是很喜欢孟彤，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嘛，我跟张彤都会夸，所以夸的久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们来的嘉宾都夸，没有什么恭喜你。但是我讲一个小细节，就刚刚在孟彤一开口的一瞬间，我们外面的导播间里面其实是坐了下一档节目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的。 回头看。 立马回头看，哎，这是哪位小帅哥？是的， 对， 会觉得说你会特别擅长，就是唱有一种 R&B 的， 对，我有时候 转音 自己会转一点，我就是其实都情不自禁的带歌曲，就是老歌新歌我都会自己加一点， 这情不自禁把我给虐了一下，我想转转不了。一般来说静瑜 你就安安心心的当我的搭档吧，别老想坐那边。 经常我跟静瑜就是听到嘉宾唱一些我们会唱的歌的时候，我们会随机加入， 哎， 对，但是这次加不进去。 我看到张彤屡次张口自由说了 调太高了。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6，今天孟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带了一首 MV 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支 MV 呢其实也比较像你个人喜欢的风格，也就是美国的 R&B 小天王那首歌。 对对对， 节奏感很强，很鲜明， 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这首歌是 就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我觉得我唱的都是抒情的歌曲，然后给大家推荐一首比较欢快一点的，然后就这个 MV 里会有小惊喜，就是讲的是一个美国男的，他要结婚，然后带着 Maroon 5这个乐队去他媳妇儿，对对，他的妻子肯定特别喜欢这个 Maroon 5， 然后就特别惊讶，一下来到婚礼现场了，然后就是很浪漫，很浪漫。 是， 所以这首 MV 不仅好听，而且好看，大家值得期待一下。 是，这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孟彤给大家做来的推荐。刚刚孟彤是现场清唱了两首哈，俊贤说礼物不多，小小意思，你唱我就送。 谢谢。 在这一首 MV 之后呢，孟彤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不要走开。 December 6, 2014. We're going to drive across LA and hit every wedding we possibly can. It's going to be awesome. And we're late. We need to do it for you, Mr. Madden. Let's do it. I'm something weak.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It's pretty hard to the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哎，你变降了一个调好吗？ 我降了很多调。 来孟彤原调是什么？ 嗯， Sugars SP。 非常感谢孟彤给我们推荐这支 MV 哈，把我们整个直播间都带到了一个非常欢乐的氛围当中。确实看到自己的偶像出现自己婚礼的现场，天哪，如果我是那新娘子的话，简直 幸福到爆炸，真的 是。对，真的 是 一种幸福到爆炸的感觉。 我可能会自己打自己几个耳光，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但这不应该是你请来的吗？难道你要你老婆帮你请一个乐队来吗？ 我难道真的请来了吗？我可能当时这么想。那万一不来呢？ 嗯，那其实也通过孟彤的一个分享哈，现在带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嗯，时间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想把这个唱歌的时间交给孟彤。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有故事的歌曲是 《如果没有你》。萧敬腾的， 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这种老歌。 对， 那就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是悲情的故事还是开心的故事？ 嗯，可能有点悲伤吧。 那我就给你换一个悲情的音乐。煽情，我们电台可是老手。嗯，可以开始讲述了。 我们要先讲一下这首歌跟你之间的故事，想了解一下。 就是 这瞬间语气节奏就变了。 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嗯，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哪一天，发生在就是什么样的人物故事之间 呢？就是，具体的我也忘了，就是可能，就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了，有些话也不用避讳。就是会有喜欢的女孩。就是然后可能她最后不喜欢你，然后就是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 对对对，就是，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不是那么，也不是那么重要。 哎，对，其实这个年纪，只要有过这段情愫，然后回头想想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会不会？ 但是你放下肯定需要一个时间。 对对对， 肯定当时是放下不了的，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哎呦，立马就换身这个心理学安慰。 没错，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人。 还好。 好，那一首没有你，我们来邀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孟彤为大家带来。 好的。 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哦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哦哦哦，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哦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好听，这是来自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 Susan 发过来的，然后发过来棒棒的，还有好多应该是梦童的朋友吧。 我看见老爷给我发了，老爷给我发童童加油，好棒，谢谢老爷。 哎呀，家人都来支持了，是的， 开心，老爷百忙当中还能看我这个直播。 那么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俊贤这位朋友是你一直在唱，他一直在刷礼物， 他连接了40多个你最萌， 真的， 你在演唱的过程他一直在刷礼物， 太感谢，太感谢 了。然后俊贤刚刚还说了一下，他说男主持长得好像他一个朋友，请问你的朋友是张信哲吗？ 这个梗。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清新 boy 今天是来晚了一点哈，他问说女主持呢，静静在这里有看到我吗？ 好漂亮。 是他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哈，说可以找一点有互动的，比如成语接龙啊，讲笑话啊，讲小品啊。 对， 你一定是错过了那魔音秀，魔音秀环节经常会跟大家玩这种小游戏的。 对， 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以后的魔音秀会玩什么样的惊喜的小游戏。 俊贤补了一句，他说是女的朋友。怎么办？ 啊，女版张信哲， 女版张信哲，有点害怕。 是，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孟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这个至少没有你的故事，我们就不问了哈、因为都唱在歌里了。 歌里听到了太多的感情和情绪，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有声、不如无声啊，传达的更透彻一些。 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跟我们的音乐分享也就到这里了。我们也欢迎俊贤，我们也欢迎，我一直把你粉丝的名字叫成你的名字。 俊贤太疯狂了，今天啊， 今天在联机，我对你印象颇深哦。 嗯， 是，那我们也欢迎孟彤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依然和您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啦， 拜拜。 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裙子如何的舞摆都